让私生女参加葬礼扶着棺椁的这么一个照片。然后呢这张照片呢出来之后呢震惊全世界啊，尤其是法国啊，一个总统啊还有一个私生女都这么大的啊， 自己有多个儿 子。这个还记不住了，我就对这点事儿比较记得比较清楚啊。说具体的几个儿子几个女儿我不太感兴趣啊，说正史不是很了解，野史还知道点儿啊。然后后来呢这个法国人就选择了原谅啊，就说这个总统也是人嘛，有点花边新闻正常啊，他毕竟这个已经去世了，我们就选择原谅吧。也就是他的这个私生女儿是第一次这个站在这个公众面前，让全世界人啊，包括全法国人民所这个知道。然后呢，就是这个往下边，就是我来那年就是这个萨科齐啊，萨科齐呢这个老婆，第一任老婆，这个没结婚啊，不叫老婆叫女朋友啊，在法国叫第一女朋友。然后呢这个第二个是一个他们办公室里的秘书，然后第三个是一个模特啊，就是一个记者，把假发变成模特。然后呢这个也给他生了三个孩子，没有结婚证。然后第二个这个奥朗德也是啊，奥朗德这个第一个这个是他的原配啊，这说是原配其实也就是他的女朋友兰姐，谈了很长时间。后来当了总统之后呢，也是跟一个记者啊，俩人这个不清不楚的。是的，然后他一开始是个记者出身啊。 社会党主席。 应该是。 社会党主席。 对，他的奥朗德的太太是社会党主席。 然后呢，这个奥朗德在这个当总统的第二年的时候，就是他的支持率也就是下降了很多啊。就是不到31%，然后呢，那个当上总统的第二年的这个情人节，他把保镖啊什么东西全都甩开了啊，骑着一个小摩托车去会这个情人去了。完了之后呢，被这个记者给拍到了。然后紧接着2月15号的这个早上的这个《佩加罗报》就有一个这个版面上就有一个大照片啊，骑着小摩托车，然后带着他的这个女朋友。然后到了第三天2月16号的时候啊，奥朗德的这个民众支持率竟然上涨了2.6%。再用法语说的话呢，我们的不知道啊，那个啊 France， 我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才是我们法国真正的总统啊，没点花边新闻就不能当总统。然后呢，这而且在法国的这个什么呢，在法国的这个情人节的时候，所有的花店啊，咱也就是说大部分的花店里边都会有这么一句开玩笑调侃的话啊，就是什么呢，这个在您给您的挚爱夫人买束玫瑰的时候，也不要忘了这个给您带来快乐啊，为您分忧的这个隐姓埋名的女朋友也买一支，反正中文就这样的意思啊。 真的吗？真的呢？ 买一送一啊。 真的吗？还是你自己讲故事的？ 这个在法国的这个花店里市中心的时候会有啊，你可以去看，就法语写的那么一个条款 啊， 就是因为法国人平均一生中大概是7.6个情人，很多的、啊、一生中啊，一辈子啊，一辈子7.6个啊，然后大家都是因为后来这个奥朗德呢，这人家老百姓就没事就调侃调侃啊，就觉得你说这才是我们这个正儿八经的总统，你看我们国家就这样啊，就是说这个很多总统都是因为女人他才会更加的这个著名啊，他的光芒才会更加的灿烂。然后这个再说这个什么，再说这个马克龙啊，你看找了一个老太太，找了一个妈啊，大了这个20多岁，但是法国人其实就觉得马卡龙这一个小鲜肉跟了一个老腊肉啊，就觉得就是非常不看好马卡龙。因为法国从马卡龙这个上台之后呢，他是靠什么呢，他是靠很多年轻人给他投票，因为法国年轻人失业率很高，他每次演讲的时候那口号特别能调动人啊，就大家喊得热血沸腾的，所有年轻人都觉得这个总统他如果要是这个当上总统之后很好过，年轻人可以就是继续那样纸醉金迷的生活啊，就是说年轻人的补助啊，包括工作待遇啊，各个方面都是很好，所以他是笼络了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包括一些这个其他国家的外来移民啊，他笼络了很多，包括马克龙当时也去到了中国人比较多的这个19、20区，到那儿去 在那儿这个也说啊，演讲在那儿这个宣布宣读他自己的执政纲领，对这个其他外来移民有什么好处啊，怎么样等等的啊。但是确实是略微有点改善吧，略微有一点点的改善啊。这慢是什么？慢是所有的事情都得预约，也就是你有一感冒，你找你的私人医生，你别找了，赶紧拿你自己的社会保险卡到这个诊所里边自己买药去。你要是等着他的时候，这个都比较麻烦，两三天、三四天。如果碰到这个放假的时候，差不多个把月、一个月，只接受邮件，不接受电话啊。你打电话，对不起，不太回，要么就是关机，要么你只能发邮件。心情好的时候闲了啊，给您回复一封，怎么着的？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有很多啊，就我所知道的好几个公司来收购法国的公司，最后卡在哪儿呢？就卡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国内非常着急，但是这一个月。这边发邮件几乎没人回，打电话就那么一两个值班的啊，所有事儿你得等我们这个放了假之后再说啊。每年的6月15号开始到这个9月15号这个时间段，公司啊有些小公司直接干脆就关门啊，这个大家都是放假去，大概的时间是5到7周的带薪休假，这个大家都会往南部走啊，这个所以这个。你要往正南方往尼斯加纳开车的话，那边相对来说比较堵。现在就是度假期间，所有的事情，这个就一个字儿等啊，你也不用着急啊，着急也没有任何的用处啊。法国人这个就是比较慢，所有的都是慢条斯理的。就包括我当时刚来的时候，我们住在一个法国人的这个家里，一个老头。然后呢，这大爷这个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了啊，因为当时我2010年年底。来的时候，这个住在他们家住了一年啊，这大概91岁。然后呢，当时这个冬天嘛，天黑的比较这个，天亮的比较晚啊，差不多9点来钟天才亮。8点来钟一看这闹钟一响，一看窗外还黑着，接着翻身就睡了。一睡，哎呀，一迷糊就这么半个小时就过去了。一看那9点钟了，我开车着急忙慌的去上课。然后那大爷就在门口啊，看着我，我说：“先生，您慢点儿，慢点儿。”我说：“再慢点儿，我都要迟到了。”不用着急，你有一辈子的时间可以去读那个书，拿一个文凭。不用着急，千万不要出这个意外啊！你刚到法国，你这开车还不行。我说：“好好好，可以可以啊。”大爷很有意思啊。这大爷当时还有一个女朋友，78岁啊。看他这个老伴儿去世了之后，有一78岁的一个女朋友，而且这个女朋友开一个雷诺的敞篷红色跑车， 哇 啊，非常非常有范儿啊。每周六早上8点到9点之间，他肯定会去。去了之后呢，帮老爷子收拾一下，俩人10点半、11点出门去哪？去15区的一个中餐厅吃饭，3点钟就回来了。啊，然后这是我的住了半年，我观察了一下，哎，还有这么个规律啊。然后后来就实在是就是法语自己水平也稍微好点了啊。然后呢，就跟那个老爷子聊聊，老爷子说这是我女朋友，我老伴死了之后呢，我自己。比较孤独，后来我就找了个女朋友，这女朋友是我之前的这个朋友给介绍的啊，然后怎么样的，然后反正每周日老太太给那儿住一晚上，周六上午过来，周日下午就回去了。但是现在，有这么2年没跟那老爷子联系，我不知道还在不在啊？因为这你想2010年的时候，他都已经91了，这个开着他那老福特，一小时夏天突突冒黑烟的，那你还就也不开人家那小敞篷啊，就开他那老福特。他说这车呢也是他们结婚的时候买的，那个餐厅呢也是他跟他这个老婆这个认识的一个地方，就是吃饭的时候在那认识。可以开车啊，可以开车，只要警察每年的测试是没有问题的，你就可以开，而且车还没有报废年限嘛。 他那个78岁的女朋友有家庭吗？还是也是一个？ 这个咱没法问，因为属于都隐私了都，所以这个。就跟他一聊，他就说啊，这是我女朋友，然后说了一下他自己这个，其他的没法问啊，不太好问。 你们是想借鉴这个吗？ 在生活这块呢，其实我觉得 挺好 啊， 非常好。 以至于我这个2014年的时候，2013年认识我老婆，2014年生孩子，然后一直到去年到2017年的3月份，我们才这个被迫回国拿了结婚证，知道吗？然后我爸跟我妈，我丈母娘、老丈人就觉得你们这没有一结婚证，孩子都这么大了，是不是？这不像回事儿啊！婚礼也办了，怎么着的？那多正常啊，是不是？你这个后来为了孩子上学，我们去年3月份回去把这个结婚证给拿了。其实 真正的爱情不是一张纸能拴得住的，也不是你买一个两公斤的钻戒给你，你就可以一辈子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我们叫年轻啊，我们这是也还好吧，但是我们也有比较传统的一面啊，就是我们没有女朋友啊，想有也不能有，你知道吗？我们学妹还没毕业呢，大一到处都是人家的人，咱也不敢有。你说万一咱要开一个这个，人家开车带一个什么的，我要出去带，就是说带我那些女性朋友们一块儿吃饭或者怎么着的，我一般都开我邻居的车，我都不开我的车。不，那不行。78岁， 张虎老师。 27、28岁的，我觉得现在都有点大了。我只有32，我找27、28我都觉得有点大。国内说的这个什么？这个他老婆有3个孩子，但是马塔龙是没有的。 小李。 哎。 我提一个问题啊。 您说。 在国内他们经常说福利的问题，比方说养老医疗，特别是医疗，都觉得好像民主国家的医疗那天堂，人人都能得到那种免费的医疗，觉得国内是肯定的。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个 法 国 的 医保。 法国的福利吧。 好。 福利就是着重您说到医保这块，因为我当时我们家孩子在这出生的。就说这个医疗这块我弄得算比其他的稍微了解一些，因为整个手续做的都是我办的。就说这个法国人一生中是这个440项福利，开始呢，从这个咱们还是液体的时候开始啊，到3个月第一次检查，这个母亲检查是免费的，然后呢从第6个月检查的时候就开始给你一些营养费了啊，然后在孩子还有2到3个月出生的时候，会再给你打一笔钱，干嘛呢？会让你给孩子买一些穿的、用的婴儿用品什么的。孩子出生大概2周，你的第一笔孩子的奶粉、尿不湿钱都会打上去。然后呢，这个福利一直持续到什么的时候呢？一直持续到这个。二十六岁是以后的那个，就是成年的12到25岁的另外一个福利的，就是12岁啊，你持续到12岁，你的奶粉钱还有孩子营养费这个钱，每年都会补助，它会根据你家庭收入的多少，你收入多少补的少，收入少的话它就会补的比较多，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儿的很多的外来移民生了很多的孩子，就是说1个、2个、3个。有生第一个孩子、第二个孩子、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他这个福利是3倍的往上涨，但是到了第4个孩子的时候，福利一下都会降下来了。比如说我们这个当时第一生的这个，我们孩子当时第一个每个月是619块钱啊。如果要是我们要再生第二个孩子的话，我们的补助会将近1500块，两个孩子啊，能涨上去了。生3个孩子的时候，差不多要2500-2600就，但是你生到第4个孩子的时候，平均每个孩子也就3-400了，2-300就没有第一个孩子那么高了。然后第5个、第6个，但是你生到第7个、第8个孩子的时候，福利就哐又涨上去了。所以很多的孩子就会生很多。只要你们俩生了这孩子，你们两个有这个同居证明，或者就是一个在一张手电单上你们两个人的名字，你这孩子就是合法的。就是你父母不管有没有身份，你俩有没有结婚，孩子出生在这儿，他就可以享受这样的福利。 哎，小李， 哎， 不管父母有没有身份，但这个你刚才那个前提，包括孕检啊什么，这个所有的费用，但是这个 所有的费用都是报销的。 不，那这个母亲她要交社保，她有这些证明，就什么都没有也可以吗？ 你没有社保的话，那你就去那个什么，就去医院检查，你就去申请，你说我是来这儿的难民，我没有社保，没有什么东西，他最起码会管孩子。他说现在这个漏洞呢，略微补上了一些啊，有存在的啊，就是因为难民越来越多，这块呢管控的相对来说比较严格了。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这个孩子这个，他有最基本的疫苗啊，也是免费的，但是你要想打稍好点的，你要自己花钱，然后到医生那去买，每个月。孩子一开始前第一年每一个月到2个月会去这个 到医院里边免费去检查，而且呢整个生孩子的这个费用是免费的啊，因为我在这儿是有纳税的，然后我老婆是学生，所以相对来说呢我的收入也不是是一个低收入啊，咱们中国人大部分人在这儿都是低收入，就正常的一个水平，所以呢我们的补助相对来说会多一下。我们当时花了住了4天医院，住了四天医院，一天是50块钱，单间啊，一天50是单间，你要一天出这个25块钱就是两人间，我们要了一个单间，然后4天200块，然后加上一个麻药150，我们花了这是350块钱是我们自己出的，然后呢这个剩下的6700多块钱，这个就是签个字儿，然后你就走人了啊，然后你就带着老婆孩子就回去了，因为当时我们周围没有人就是说关系特别好的在这生过孩子，就知道医院里边那一套，当时跟我们说啊生孩子要10000多，法国这边怎么着怎么着的，后来我就准备了一沓的现金啊，然后揣在兜里，然后这个人家把单子一给我，完了之后我一签字就开始低头开始数钱，人家问我这样怎么办，我说我得付钱的，不用付钱你走吧，你把你的这个社会这个福利号码跟我说就行，我就把我的嘎回大了一个绿色那个卡，就人家一付好你可以走了，签字就走了。相对来说他这个这块的福利，包括小孩像现在这个季节出去什么的，出去旅游啊，这个之前是什么，之前是有这个报销，咱们去很多餐厅都有小孩套餐、小孩门票什么这种的，你把这个收据拿回来，然后呢这度假完了之后呢他会给你报销70%，但是现在推行了另外一种的这个福利政策，是一个度假饭票，叫这个 Tripadvisor， 就是你度假的时候需要用的，可以买门票也可以吃饭，这么的一个正常情况下就是说他们这儿会有一个这个 Tripadvisor， 就是各个公司为了跟这个税务部门抵税啊，这个钱，但是呢我应该返还给你企业的这个钱我不给你，但是我允许你在我的监督之下印什么呢，印在一张有防伪的纸上，你印上金额，比如说你有2万啊，一张面额可以是10块的，然后一个人印完之后你拿着这个呢去饭店里边吃饭，吃完饭之后他们这个餐厅收了之后呢会把这个整理起来，然后送到这个特定的银行，再把这个钱给兑换出来，所以说这个也算是一个福利吧，但是呢也是解决了他们这个法国人这个效率比较慢的问题。你想我企业每年你要还给我多少税，有时候一拖很长时间，还不如盖了戳啊，今年税务局欠你多少税应该还给你上户的啊，你就受我监督，你开始一翻账把这个钱提前给倒出去，然后这个钱呢到了这个餐馆，到了商家再拿这个再把它再给兑出来，在兑的过程中又有一个互相抵税的这么一个过程，餐馆的税应该返给你，应该怎么着？比较麻烦啊，因为这个很多的餐馆，这个他们就拿一个这个找外国人变现啊，就是10块钱的这个饭票，就是一般的是8块或者8.5元现金这么兑换。因为你到了税务局呢，他大概是要征收17%的税，而且时间还比较长，所以他们这个这样的话会方便一些，而且这个流通的这个周期会缩短一些。 那这有避税的那个嫌疑吧？ 避税有很多，你像这个。 不，你现在刚才说的这种方式，实际上是你老板。 当时他们其实是他们法国政府为了这个让钱流动的更快一点。 哦，明白。 所以他们自己政府的行为，但是呢，玩到中国人这儿玩的就是什么？玩成了变成了避税了啊。 嗯。 你像我们有些时候前两年我们出去带团的时候。我们就会找餐馆老板换一些，80块钱换100，之前就是80块钱换100，现在大概85换100，然后我们就拿这个我们去吃饭，等于是打了个8折嘛，然后让其他的这个餐馆把这个税给那什么了，他把现金给拿了，然后这小孩呢，这个上学幼儿园就是公立的学校是免费的，但是公立的学校，不太好申请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不太好申请是什么意思？ 公立学校好的不太好申请，但是你要说一般的公立学校，就画片儿，跟咱们国内也是画片儿。那首先是采用的是画片儿，其次就是你自己再去申请，去给人家赞助费啊等等这样的，就上一些比较好的学校。很多的这个咱们的这个中国人， 就为了让孩子上好学校，在一个好的宿舍，就买了房子，买了所谓的学区房。但是买完之后呢，忽然就发现，当你人家还要面试你的家长，你家长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你的这个文凭所学的学科，就发现，哎呀，不行，还差很远啊！完了就把房子卖掉，然后再退回去，然后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学校。 他们的那个学校水平也有那么大的差异吗？ 差异其实还是很大的啊。首先，学校里边学生的构成，很多很多这个外来移民啊，外来移民就比较糟糕了，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各种肤色的都有吧。 他的老师，他的这师资情况都差异大。 老师是可以的，老师是可以，但是呢，在法国的这个小孩十二岁之前，基本上不怎么教一百以外的加减乘除法，十二岁之前，所以这个孩子们这个学的这些东西呢，十岁的孩子回到国内，跟比差别会很大，差别特别大，所以我们都想着说让孩子十一二岁的时候再。 你那个学校就是公立的学校啊，公立的学校的教材啊什么那些是大概是他们自己有选择还是？ 教材都是统一的啊。 他们也是统一的。 对，就是一个区一个区的，都、就是一个大区啊，就是他们统一的，而且这个差别不是很大。 嗯。 差别不是很大。 嗯。 不像咱们这儿这个分的太多了啊，他们这差别不是很大。嗯。这个。就是这个搁了劲儿玩儿啊，翻了花了跑。但是我觉得比较他们这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他们的这个孩子从上学开始，是从最基本的开始学起来的。就是说，这个孩子今天上的课的内容是什么呢？是这个你们家有机会人啊，这个你们家的这个旁边这个有没有什么大的超市？你们家的公交站呢？你们家的地铁是这个是在哪儿啊？怎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怎么去买东西？等等一些最基本的这些东西，先了解你们的这个城市，比如说你在一个巴黎下边的一个小城市啊，你就先了解整个城市的文化，城的市政府啊、广场啊、小城市的博物馆，然后再了解你这个区，然后再了解你这个省，然后再了解你这个国家，然后你才去了解世界。咱们的这个后来我就觉得，就咱们的孩子对自己的这些东西不是很了解啊，但是对其他国家的很多小孩，很多的这个。夏令营七八岁十来岁的孩子，就说你全世界你跑了十二三十个三四十个国家了，这种啊，问什么什么都知道，问哪儿哪儿都知道啊。你一说中国，知道啊。一说是走，我要喝水，我说麻烦你用个请字啊。小孩就一扭头走了，不用我要了啊。七八岁十来岁的孩子，最起码这个小孩会很有礼貌的，最起码你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打扰啊，不管多大多小的孩子。就算街上的这些问你要烟的这些，咱们所说的这些这个小破孩啊，小捣蛋分子，十三四岁抽烟的这些，不是先生，您能不能给根烟？很诚恳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也算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吧。咱们这个只是让孩子的培养他的各种技能，但最基本的东西都得多。所以我们家一个劲儿的就是跟我媳妇儿一直在纠结一个问题。把它给再弄出来啊，也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啊。坏处就是你更长远的来说吧，国外还是比较受歧视的。毕竟是外来的这个移民，然后在一些这个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吧，那个时候看的就不是你的能力了，更多的看的是你的肤色。包括我们一个朋友，他很厉害啊，巴黎政治学院毕业的，然后在巴黎的贝恩贝银行工作。这个业务能力也很强，工作能力也很，各方面都很优秀，但是在这个竞争一个职位的时候，这个职位就给了一个黑人，而没有给他，然后他当时就觉得就特别的生气啊。后来我们也问了很多在这儿的乔二代、乔三代，甚至是乔四代，很多沟通了完了之后，就觉得。哎呀，算了，在国内尽量的去教育孩子，完了之后让他十二三岁的时候再出来，完事了，那他还是要再回去的，就让他一定要开阔一下眼界，然后再回去吧。毕竟是中国人啊，但是以后真的是说大了，他要留在这儿或者怎么样的话，十六岁以后那就都不管了，让他再自己去选择吧。就是这个教育的问题，自己还没活明白呢， 法国人就基本上不怎么管，或者说很少数的家庭，就真的是属于那种精英阶层的家庭，他们家的孩子上补习班，上什么课外的这些东西，你是没见过，也非常非常辛苦，很累啊，比咱们国内要累得多。很多孩子课堂上比较轻松，但是这个私底下那孩子周一到周五排队也是密密麻麻的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他这个一来法国，他的房东就把他认成了干儿子，然后呢，这个房东的这个儿子，然后他们说在一块吃饭呢，就聊到孩子问题的时候，因为他们是法国老贵族，有很多的房子，有很多的地，然后他们家的那些这个孙子就很辛苦，马术、橡皮艇、这个皮划艇、击剑，然后这个乐器，一系列的，就是这些孩子也是一年这个在外边见不着几面啊，也是非常非常累。只有这些中产阶级往下的，很多中产阶级其实他们的素质和他们的这种意识也不是很高，只有精英阶层相对来说他们这种意识要高。中产阶级就是咱们这小康嘛，一般的家庭，正常的家庭，他们对于这种的教育，这种的意识啊观念呢也不是很强烈。就是咱们中国人也是学着去做啊，而是这学骑马呀，去学怎么学游泳啊，学等等怎么样的，去参加他们当地的这些比赛啊等等的。也有一些这个不错的这些咱们的华人啊，这个取得了一些成绩，就是我们有一哥们儿的他的女儿，这个今年拿了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区游泳的第一名，一个小姑娘，这个七八岁，但是这种的怎么说呢，就总觉得在就是我对于我自己来说啊，在心理上不是很过得去啊。但是你的话又说回来，如果他真是到了中国，他不一定能不能怎么样，因为在这儿就是说孩子有这个爱好和这个兴趣，就是他家长自己花钱来培养这个孩子。就是奥运冠军不是你可以给国家带来荣誉，但是奥运冠军不是属于国家的，他们在拿了金牌之后不会第一句话说是感谢国家和党，他们会感谢我的教练，感谢我的父母，这国家给了我们一次机会，为国争光的机会。 你说七八岁的小孩得了冠军，那他比如 说、就是、在这个区域啊， 学校录取是不是就会优先，他们对体育 然后他们在这个申请学校更好的学校的时候你就会有加分所以现在咱们这个中国的家长，就是在这儿的这些华人，搁了劲儿给孩子培养这种爱好啊，也是搁了劲儿，天天都是在忙的。你就一看这种朋友圈里边，很多的家长就陪着小孩骑马，陪着小孩这个去击剑，然后去学各种的这些东西，也是就很忙啊。 骑马就算了，他比不过法国人，我觉得就弄点苦的，什么举重之类， 其实 法国人不做的项目，咱们做好就可以了。 法国人不踢足球，但咱们中国人踢不了，非洲人踢得好。你就像那个姆巴佩，姆巴佩土生土长的巴黎的第二代，应该是第二代的这个过来的黑人，他在这出生。他的父亲呢，还是因为一些这个个人啊，有一些这个犯罪问题，然后在监狱里边收押呢。然后他打小跟着他母亲长大，他的母亲对他非常的严格，也就是一个黑人里边，值得敬畏的这么一个母亲吧，然后拉扯着他，然后让他这个在街头踢球，在邦赞啊，就是在巴黎最乱的那个区域，巴黎郊区最乱的那个区域，黑人的贫民窟里边长大的这么一个孩子，然后成为了世界足球明星， 大球星。哎，这回法国队世界杯冠军，你发现他们回国，你看到举国是一种什么样的？ 回国之后呢，是什么呢？是这个。黑人和阿拉伯人夹道欢迎，很多，尤其 是黑人和阿拉伯人夹道欢迎， 就是这个占了很大一部分，占了很大很大一部分。真正的法国人是借此来发泄一下，从2015年的11月13号的恐怖袭击到现在，法国人压抑了太长的时间，压抑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呢，这种庆祝就变成了一个发泄的一个合法的一个发泄的方式，法不责众嘛。然后我们都看到从机场开始，波瑞机场啊，新机场下来之后，然后呢，全都是警车开到特种部队，然后那个飞机在天上飞，完了之后呢，前边全都是，你就感觉全巴黎的黑人全部都骑着摩托车上街了， 跟着那辆这个大巴啊，一路开到凯旋门，然后所有的人就祖国欢腾。但是这个我在这个我们那小区旁边啊，在这个在那坐着抽烟跟朋友聊天的时候，